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22面啊，622面。第七行啊，第七行，从当中下半看起，从静定啊，静定者，其心清净，寂然不动也；安乐者，安然自在，任运常乐也。接着前面我们学到的自然保守，真真戒备，志愿无上啊，静定难落啊。现在我们看这个静定难落，经文上这个四句非常重要，我们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啊来学习，特别是自然保守，保守什么呢？真真戒备啊，这真心呢啊，怎么样能保持？志愿无上，这是自己觉悟了，念念想帮助别人觉悟啊，静定安乐了，是我们的目标啊，我们自己希望得到。也希望一切众生呢，个个都得到。静定，意思是其心清净，寂然不动，这是真心。啊，我们要知道，会动的是妄心，不动的是真心。什么叫不动？心里面没有分别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叫不动。这个不动啊，分三个层次：不执着，这个小小的不动；不分别呢，这个不动的等级提升了。到不起心不动念才叫真不动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阿罗汉跟菩萨比凡夫比天人来说，他们心不动了，我们这个心乱糟糟的。如果要比起佛，那他们的心还在动，只是很微细的动啊，像水一样，它有很小的波浪，还是有。凡夫大风大浪，叫波涛了，海啸了啊，现在变成这种可怕的程度了啊！真心永远不动。慧能大师说得很好啊，本无动摇， 这在佛法里面称它做自性本定。这个定不是修来的啊，自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所以它是自然的，它不是修得的。只要你把那些动放下，它就不动了，不动就现前了。动是假的，它是生灭法，所以可以把它灭掉。啊，真心不是生灭法。啊，所以它的不动的那个清净相会现前。这是功夫。真正修行人就想修这个东西。啊，静定的作用就是安乐，安然自在，任运常乐。这个安的意思很深啊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没有烦恼，没有习气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缺。那为什么什么都不缺呢？自性里头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样样都具足，具足万事万法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它一样不缺，就在我们眼前啊！你看我们的眼前什么地方缺了一块？啊！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大地无缘无故的就沉下去了。天坑呢，这是不是缺了一块？没有，你看看天坑那个底还在，没缺。无论是极乐世界，无论是阿鼻地狱，全都是自性本自具足，这样样不缺啊。这些境界不同啊，为什么不同？念头不同啊。你记住一句话，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，是大乘经教的核心，那就是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想什么就现什么，你想安乐，安乐就在心前，你想悲伤，悲伤就在心前，你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在心前，你想山崩地裂，山崩地裂就出在心前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！啊，极乐世界是什么念头？仁义礼智信是极乐世界，自然的。啊，翻过来，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那什么世界？是我们现前的世界。 这个景观真存在吗？佛告诉我们不存在，假的，幻象。就像我们看电影，就像我们看电视，没有两样啊。你要明了事实真相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。这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习气太重了。不知不觉，那就是自然中自然相，不知不觉嘛，念头就升起来了。所生的念头，你细心去观察，凡夫的念头，自私自利。啊，圣贤的念头，全部是利他。利他是善啊，自利是恶啊，不善啊。利他是假的，自利也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但是外面境界变化确实跟着你的念头转。啊，病苦现前了，灾难现前了，不善的念头所变的，天堂现前了，极乐世界现前了，是你的善念净念所变现的，一点都不稀奇。无有一法不是自然中自然相，全是的，只是我们迷失自信，叫粗心大意啊，都在眼前，没离开我们，可是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没有觉察到，没有体会到，这问题在这里。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今天就有安乐就现前。换一句话，我们的心静不下来，定不下来，那就是烦恼现前，安乐就没有了。安乐是从静定来，与环境不相干，但是初学的人环境会干扰你，你习气重，在环境里面你做不了主，你心随境转，那你都要练。真正会练的人，他不离开环境，为什么呢？他要在环境里头锻炼，那叫真功夫。那环境再好，不起贪念；环境再坏，不生烦恼。啊，在环境里面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是善缘是恶缘，他在里面干什么？他练静。在这个里头练这个功夫，这叫真修行。这种人叫上上根人。啊，净土跟密宗，说实在的话， 他们是同一条道路，同一个目标，手段不一样。啊，无量法门归纳到最后就是三门，总的来说就三门，这个三门就是觉正净啊，禅宗走觉门，信宗走觉门，教下从解门。啊，觉正净，解门就是正知正见。啊，天台、华严、法相。啊，这些通通是做戒门。啊，第三个呢就是净门。啊，净门是两个，一个是密宗，一个是净土。密比净土更清净，因为净土回避染污的，我回避，你不回避啊，所以它是净中之净，那个难啊！啊，所以学密，早年老师告诉我，学密成就就成佛了，不成就就地狱去了，没有当中的。啊，不像玄宗，玄宗不成就不至于堕地狱，成就也不至于成佛。啊，你看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普遍的人数最多的凡圣同居土。啊，不像密的，密的成就肯定在十报土啊，他不可能在同居土再有方便土。不可能啊，所以密难了，太难了啊，他才是名实税通通在面前，他一点不拒绝啊。啊，境界现前，真正不染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你成就了他的经典，成就了真经典啊，净土中的经典，那是比较，比较一般凡夫是经典，比上差远了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学这个密是多么困难。啊，为什么他学不成功会堕落？才是名实税里头。他有没有贪心？他生不生嗔恚心？他有贪心，魔鬼道；他有嗔恚心，地狱道。啊，境界在面前不容易啊，那叫真功夫啊，那个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学密成就的人少。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的金刚上师。他到临终的时候他念佛。他不用密，他多念阿弥陀佛，告诉我一天14万声佛号。啊，一句一句对顶着念的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间断的。啊，一天14万声的。啊，这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。 他学过禅，学过密，学过教，最后归净土。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也是的，学过密，学过禅，学过教，最后跟印光大师学净土。啊，通通都学过之后，对净土死心塌地了。啊，其他的全都放下了，他的心静定了，安乐就现前了。安乐不在外面呢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啊，我们自己烦恼习气重，没实在没有办法把心定下来，环境可以帮助，找一个安静的环境，不算闭关，就算是住山，在从前在山上建个小茅棚啊，住山不是闭关。初学的人适不适合呢？不行。我初出家的时候，已经学佛七年了，可以讲十三部小经。啊，讲的听众还都能欢喜，法缘还挺深。有这么一个缘分，台北有个居士，名字我都忘掉了，六十年啊，五十三年前的啊，他有个别墅在山上，日本式的建筑，后面有个很大的防空洞，啊，是在二战时候建的，美国人轰炸台湾。他们在那个地方建防空洞，防空洞外面建个小房子，在山上，环境很幽静。啊，胜利之后了，战争结束了，他们不住了，他做生意。啊，来跟我说，那个地方想供养我，让我在那里进修。我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。李老师笑笑，古人闭关住山呢是有条件的。我向老师讲什么条件？自己已经得定，已经开悟了。得定还不行，一定要开悟。啊，什么悟啊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哎呦，这一下就把我给带住了。要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为什么还要去闭关呢？去住山呢？佛法是师道，总不好意思说，我已经明心见性了。我可以做你们老师，你们来跟我学了，这话说不出口啊，这太傲慢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宣布闭关，我宣布住山，住茅棚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告诉我，我学习已经毕业了。啊，我在官房里。我在山上等，等什么？等你们来请我下山。啊，弘法利生，你教训我。啊，请你出山呢、啊？ 什么个条件？老师又说了，你有没有听说佛门赵州八十有行住，赵州和尚八十岁了还在外面参学，他为什么不去闭关呢？他为什么不去住山呢？没开悟啊，没有大彻大悟，就是学生的身份，你要到处去参学啊！我这才明了啊！可是我们同届的啊，刚刚受戒完了之后啊，哎，有这个机会啊，就跟我的缘分一样啊！哎，他们都去闭关，都去住山去了，老师不答应。还要继续学习啊！所以我出家受戒之后，我出家两年才受戒，受戒之后又到台中跟老师啊，满足十年才离开，没有开悟要跟老师啊，不能离开老师啊，离开老师我们会走错路啊，在现前这个环境你很不容易把持，所以一世铸成千古恨啊，后悔莫及啊。李老师要求我的是跟他五年啊，我跟他一年三个月就出家了，没有满五年啊，所以回到台中之后要把这个时间补出来啊，五年我觉得很有受用啊，跟他在一起那就是机会教育，有很多东西是没法子说的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要会看，你要会体会啊，你才能得受用。五年满了我自己感觉到不够，跟老师报告我再住五年，就我跟老师十年离开他啊，老师点点头笑笑，要是不是他要求的我自动提出来，根要厚啊，根要扎实啊，啊，你才能成就啊。所以我到八十五岁了，我还没住过山，还没有闭过关啊。我明白了，我没有条件，没有这个资格了啊。到处讲经教学也是属于参学。为什么呢？教学相长啊，讲给别人听，自己也有进步啊。这是每个人教学都有这个经验啊，我们从教学当中去求学啊。什么时候能够真正专修静定安乐呢？那这是缘分，这个缘分我相信佛菩萨会给我们安排啊。我们自己要什么做的时候不太妥当啊，一定要佛菩萨来安排我们看底下经文，一赞者，指某一刹那即，因此无上啊是行不到处啊，无上表这个意思，故无 形成可计，你没有办法计划了，无上是行不到的地方，那是明心见性。没有期限可言，只有在无心三昧中。这个很有味道了。那个无上有没有办法达到？有，要在无心三昧中。这什么话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起心，不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叫无心三昧呀，起心动念就不行了。不起心不动念，我们能做到做不到？为什么？真正不起心不动念的，这个宇宙法界不见了。什么时候这个境界现前？整个宇宙没有了，自己身体也没有了，可是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没有了。我们没有入这个境界，能想象得到为什么？那常寂光的境界，自信也有，自信是一切万法的本体，一切万法的本体是空寂的。我们只要看到有现象存在，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没有断。前面我们所说的相似相许相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接着，就好像看电影。你只要看荧幕上画面都在，它在动，它没定下来。如果一定下来，画面没有了，画面没有了，就是荧幕上一片空白，那就是自信现前，那就叫见性。见性之后不动是见性，动还是见性？不是，你透彻了解了吗？动与不动都不放在心上了，这两边不住，中道不存了。那个作用叫妙用啊，妙用是清净安乐。清净安乐四个字你没得到妙用就没有，你的用会生烦恼。凡夫的作用生七情五欲，菩萨起的作用生智慧，决定没有七情五欲。到底在这个地方所以见性没有形成可计，也没有期限可言，只有在无心三昧高峰禅师的话，突然触着碰触摸着向上观念子，这个东西比喻就好像保险柜上那个号码，一下调对了，这一对了马上一拉就开了，很轻易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刹那相应，就近心源，切入理业心，净土宗讲理业心不乱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 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你不要有希望，有希望就是障碍，那起心动念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随他去，那自然就碰上了，哎，那就非常有可能。啊，我们自己要具备什么条件？具备一心。啊，我们常常讲的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就叫一心，就有这个机会。啊，那我们在印度怎么样呢？有一个好方法，妙方法，也是古人教给我们的。你看见什么人都是阿弥陀佛，你看到什么事都是阿弥陀佛，啊，这就不妨碍了。看见我喜欢的人，阿弥陀佛；看到冤家对头，阿弥陀佛。那把一切分别执着全打掉。啊，我六根所接触的，通通是阿弥陀佛。这样念佛，纵然不能明心见性，不能大彻大悟，给诸位说。两三年功夫成片是决定成就，有功夫成片了，往生就自在了，什么时候想去就去得了啊。修行功夫不得力的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放下，没有放下的是最重要是情执，这是最严重的。啊，名闻利养还比较容易放下，啊，情执太难了。啊，破除这个障碍的方法确实，观念改变过来。啊，这一切人是不是真的阿弥陀佛呢？你说是真的，他就是真的；你说是假的，他就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是你自己做主宰啊，不是别人做主宰啊。别人做主宰就困难了，啊，要自己去做主宰。所以这个事情不用问人，你问佛菩萨也没用处。老祖宗告诉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没有叫你去找别人。啊，反求诸己就对了。所以刹那相应，这是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啊！不知道在哪一个刹那，你一下碰上了每一个人的机缘都不一样。我们从五灯会缘里面去看1700这个例子啊，开悟的例子，没有两个人是相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念念都不相同啊，没有相同的念头啊。啊，哪一个念头的缘跟你相应了，一下就通开了。啊，迷关就打破了。啊，所以平时心越清净，这种机会就越多；心不清净，妄念很多，这个机会就没有了。啊，开悟心一定要清净。啊，念佛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心地接近清净， 这个方法非常之妙。故云一旦开大明彻，开始心开，真心出现了，这心开了啊，那我们的现在心是闭塞的啊，被什么东西闭塞住呢？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只要有这些东西，心就开不了了。心一开，就像慧能大师一样，你看到清净，真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过。过去所谓的染污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他染污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真心不生不灭，妄心生灭。啊，阿赖耶有染污，有生灭。本性是本自具足。阿赖耶里头没有具足功德，具足烦恼习气，具足一切恶邪种子，他具足这些东西。啊，自性本无动摇，他确实是坚定的，所以坚定是真心。阿赖耶是动的，念念生灭，真心能生万法，能现万法，阿赖耶没这个能力，但是阿赖耶能够变万法，让这些法产生变化，他不能生，他也不能灭，但他能变啊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，他有这个本事。六道轮回从体上讲跟一真法界无二无别，那么我们真正做功夫，功夫的核心我们讲修行啊，修行功夫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这两个字，坚定。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佛说的，每一个法门都是修禅定啊，是用八万四千不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门径啊，全都是修禅定。禅定是什么？就是静定，静是真心，就是本自清净，定就是自性本定，本无动摇。那我们修这个内容，就是找真心啊，把真心找出来啊，妄心暂时放下，哎，真心就暂时现前。你放下一分钟，它就现一分钟，就有一分钟的静定安乐。你放下十分钟，你就得十分钟的静定安乐，那对于身体健康有大帮助啊。那一个人24小时忙碌，能够有十分钟的静定安乐，他就能够这个疲劳就可以恢复。啊，然后你就晓得释迦牟尼佛跟这些菩萨罗汉祖师大德，他们为什么能够不疲不倦，没有别的， 他心坚定，他享受的就是安乐。啊，我们今天心不安了，心不安，身就不安了。心不安，妄念多；身不安，是病痛多。道理我们真搞清楚了，我们真正相信不怀疑了，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，那对我们有大利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这个地方讲得真好。刹那相应之后啊，救急心源切入离异心，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。啊，84000法门啊，目的全是在此地。啊，心开了。了达了。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。啊，下面明是明白。如心性明月，动然明白，却是透彻之彻悟。啊，所悟者何呢？只是自然中自然相。这个意思深呐，啊，自然中自然相在哪里？就在面前。阿罗汉见到了，菩萨见到了，佛见到了，我们凡夫没见到。为什么凡夫见不到？凡夫能够把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放下就见到了。见到什么？见到还是这样。你所见到的六根界所到的六尘境界，全是自然中自然相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丝毫做作。我们观察一个鸡蛋，这个大家很清楚啊。他为什么能孵出小鸡？打开鸡蛋里头，蛋白跟蛋黄，找不到任何东西。为什么孵出来的小鸡？啊，有眼耳鼻舌身，里面有五脏六腑，怎么变现出来的？科学家也做不到啊！自然中自然相啊！你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这个里面的现象、体相作用，你完全通达。啊，还有更微细不可思议的毅力成沙，前面在经上我们读过， 尘毛，尘是物质现象最小的物质啊，微尘。毛是什么？我们汗毛的毛段啊，毛的尖端，这是叫正报最小的，用毛端做比喻。一报里头微尘做比喻，前面我们读过，古大德说毛尘之微点，毛很小，尘也很小，它是很多很多微点聚集成的，那个微点当然比毛尘更小。啊，黄念老在注解里面讲，近代的科学家、物理学家发现的中微子，啊，大概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极微之微，没办法找到更小的了，就发现中微子。多大呢？他用一个电子做比喻，电子很小，肉眼看不见了。啊，电子是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，中微子的体积只有电子的100万亿分之一，那么小，这么小的一个东西，它里面居住了色受想行识五蕴啊。啊，我们听了这个话就想起来心经上常常念的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应该是指的这个。我们都没想到啊，度一切苦厄啊，你要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，所有一切妄念全放下了，苦厄不就没有了吗？苦厄从哪来的？不善妄念生的，不是别人给你的，任何人都没办法给你，都是你自己生的啊，这个道理要懂，我们不会怨天尤人，就不造这个罪业了啊，不去责怪别人了。只要自己在境界里学，不起心不动念，真修行，真功夫啊，啊，那么自然中自然相，念老在此地还举《楞严经》啊一个公案啊，入手《楞严经》，狂人迷失本土，狂走寻迷是不自然，一旦狂心，谢界菩提本头完在，何等自然？那就。自然中自然相的，这个比喻的好啊！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这一段的故事，释迦牟尼佛说的。这是给富罗那尊者啊，答复富罗那尊者的问题提问啊，解答里头引用这个例子，富罗那问得好，无始无明是什么时候起来？ 为什么我们还有不寿命？那自心本来是清净的，为什么会起无寿命？啊，所以佛经上这个无明上加个无始，无始是什么？没有开始。没有开始什么意思？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有开始，有终结，那就变成真的了。有始有终啊，没有开始。所以举阎若大度迷途认淫这个公案来证明。啊，阎若大多他迷了，啊，头不见了，到处问别人，我的头在哪里？啊，这个比喻我们换一个例子，诸位就更好懂。啊，我们小时候正是跟日本人打仗抗战期间，那个时候我们念小学啊，抗战期间小学五六年级就高年级就有军训课程，啊，这在平常时候绝对没有啊，五六年级接受军训课程，啊，学校里穿制服，要戴帽子，啊，上学的时候先上操场，啊，有教官，啊，教官那个时候都是低级军官的担任，啊，多半是排长。来做我们的教官啊，教我们谨记接货啊，时间三分钟，哨子一吹三分钟，服装整齐啊，大操场接货，队伍排起来，哎，就发生迷途认淫的这个现象出来了啊。有同学身上穿得很整齐的时候，帽子也戴在头上，到处问别的同学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帽子？有没有看到我？慌慌张张在找帽子，别人指着你头上，你帽子不是戴在头上吗？一摸，果然如此，这叫自然中自然相。你说这个谜有开始吗？是有原因吗？没有。我如果我们说可能他太紧张了啊，出现这个现象啊，在紧急集合这种事情常有啊常见的。佛就举这个例子，你看迷人迷失本头，狂走寻迷不自然，戴着帽子找帽子啊，到处问别人有没有看见啊，人家指着你头上，不戴在头上啊，所以一旦狂泄，哦，一下明白了，帽子就在头上，泄皆菩提啊。本头完在，何等自然啊，这个谢界菩提就像法华经上世尊所说的，直不虚说，放下便是。 不用说，你把你想说的、要说的放下就是，你说什么？禅宗里头有两句话：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拐。就这意思。你开口动念，就是狂走寻觅，就不自然了。为什么？你念念所求的，它就在当下，就在面前。只要你把起心动念放下，它就是的，何等的自然！我们今天的毛病出在哪里呢？就出在起心动念想去找，想去得到。啊，帽子戴在头上不知道，想去找，想赶快戴上。啊，没想到本来就戴上了。啊，你想求智慧，你放下智慧就现前；你想求福报，你放下福报就现前；你想修德能，放下德能本来就是。不用求啊！啊，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出精彩的表演呢、啊。啊，人人都求，求不到，他什么都不求了，一切现成的。啊，五祖就选上他了。为什么？他狂泄了。别人狂没歇，还到处在乱找，在乱钻啊，而不知道本来就是啊，这个真妙啊！啊，所以这是何等自然，这一句话讲得太好了，能所。不二啊，什么都是现成的。又如古德悟时曰，开悟的时候，开悟他说什么？原来四故是女人做的，四故是比丘尼，你后天自然的。又如早知灯是火，饭衣是多时，这都是禅宗开悟的时候说的话。啊，灯跟火是一不是二嘛？饭熟是什么呢？就是觉悟啊，你本来觉悟啊。不是现在觉悟啊，为什么？根本就没有迷悟，迷就是迷头认眼啊，言若大多迷头认眼啊，是真的，本来就是一切法，本来就是啊，比丘尼是女人，灯即是火，君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是性，第一个自然，自然中是性，第二个自然是相，性相是一不是二啊，真如自性呢在哪里？就在思想上，在哪个思想上？一切思想上通通都是啊，没有一个思想不是。慧能大师说， 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每一法里头都是。你还找个什么呢？自信在哪里？自信在我身上啊！自信就在桌子上，自信就在这个房间里，没有一法不是。啊，把这个人切成肉丁，自信在哪里？在肉丁里，每一个都是，每一个细胞都是，啊，每一个原子都是，每一个小位置都是的。啊，这个小位置实在不可思议。啊，是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，不是一百万分，一百亿分之一，一百亿一个中微子组成一个电子。啊，这个中位子具足色受想行识，啊，那个色就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受想行识变现出来的，没有受想行识就没有物质现象。如来问弥勒菩萨，问得好啊，心有所念，这个念里头有几念几相几时，啊，弥勒菩萨的回答是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色，就是物质现象。形界有识，识就是意念的现象，就是受想行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都是个有机体，就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啊，所有物质现象都会看都会听都懂得人的意思，都跟着人的意念在产生变化。啊，这个还原观上讲得清楚。啊，还原观你看讲这个本体。啊，这学的就讲本体，没有他讲得清楚。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。啊，这是本体啊。啊，它其二用，二用什么？一个变出来宇宙，第二个变出自己，自己跟宇宙是同时出现的，就像做梦一样。啊，你有没有记得哪一次做梦没有你自己？你想想有没有做梦有没有自己的？那肯定有自己嘛，自己是正报，梦中环境是异报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先有正报，后有异报。那就做梦时间，先有自己，然后梦境，但是它太快了，好像同时出来的，啊，其实还是有先后的。 啊，梦中确实，你要知道做梦的时候，那就梦外面境界去随你的意思去转了，转得可快了。啊，这种现象在催眠的时候，你可很容易看出来。催眠是你清醒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山呢？哎，他就会一会儿啊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啊，他就转了吗？念头转的吗？啊，你没看见菩萨了？哎，我看见了。你不提醒他，他说他不知道。一提醒他，他就有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马上就现象。啊，证明了境随心转了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自己可以控制自己了。啊，头一个，控制自己身心健康，清净安乐，这可以做得到的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控制自己了，无意当中，你自自然然的，这就是自然中自然下，我们居住的这块环境控制了，啊，控制什么？这个地方没有灾难啊！纵然有灾难的时候，我这个地方灾难不严重啊。比如地震啊，你心是定的，别人家地震的时候啊，什么墙壁东西都倒下来了啊，桌上玻璃杯都掉地下去了，你也是一样感觉得到，你家东西都没动。啊，桌子上摆的东西没有移动，你感觉到一点呢，但是你家里好像平平安安，没有出什么事情。那什么，你这个小区不同。如果你的功夫大，啊，你修行的功夫得力的话，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，一里、二里的范围。没有大难，功夫再高的，我真的十里、一百里的范围不受灾难，完全看你的定力，看你的功夫啊！啊，真正有功夫、有大福德的人，啊，他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不会有灾难。啊，道理就是境随心转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你的心是定的。啊，所以你得的果报是安是乐。啊，安乐是果，静定是因的。啊，所以然后你真正明白了万事万物无一不是自然中自然之相也。啊，下面还都是禅宗的话，又如为物者啊，凡夫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是凡夫啊。那么觉悟的人呢？觉悟的人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啊，山也是幻象，水也是幻象。啊，正如好像是科学家，他看山是什么？啊，无非是一些原子电子。他看这个东西了，看谁的？看谁也是这个东西。啊，随着他心念，他看外面境界就不一样了。彻底悟的人，看山还是山，看谁还是谁。 那为什么恒顺众生？你们说是山，好，就算是山吧。你们说那是水，好，就算是水吧。啊，不必去相争啊，相争没有意思。每一个人说的都没错，你站在某个角度看，你在某个程度看，当然是一样的。啊，彻悟的人晓得，你看的是一面，不是面面都看到啊。啊，就像瞎子摸象一样。啊，摸到大腿，这像像什么？像柱子。摸到耳朵，像什么？像个本鸡。啊，摸到尾巴，像什么？像个扫把。他说的都没错啊。啊，没有看到整个的像啊，他只摸到一部分了。你不能说他错，也不能说他对。啊，这彻悟之人，高峰禅师曰：“原来只是旧时人呐、啊，不改旧时行离处啊。”这个意思，念老师，只是认旧，何等自然？这个话不是真正彻悟说不出来。就是人是谁呀？真如自性的，能现能变的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啊，万事万法了，是他所现所生的，所现所生的只是幻想，刹那不住啊！不要以为他真有啊，没有啊，真有的是自性，永恒不变。永恒不染啊，是我们的真心，是我们的自心。我们这个身心是他变的，山河大地是他变的，所有一切众生是他变的。我们认为这个是自己，如果你认为能变的是自己，那所有现象都是自己，就是人。啊，就是行旅处是什么呢？就是自性现象作用。丝毫没有改变的。我们今天看到有前后，有过去，有未来。有设方，有远近，真正觉悟之后，时间空间都没有了，时间没有了，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存在了，那就是不改旧时行旅处。同一个时空啊，叫只是认旧。这句话说得好，只要认旧了， 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了。啊，人就是肯定了真心，真心在其用，其用里头有觉迷，觉佛法界，迷是另外的设法界。真正通达明了的人告诉我们，迷无不二，迷无一体。啊，这是圆满的回归于自性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常寂光净土。在这自然下，即自性清净本然之实相，下面举个例子，山水、男女、今时、旧时，旧时是过去等等，夜夜无非实相正因之所以，全是实相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当下即到。这道改一个字，大家就很好懂了。当下即性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啊。这个道就是性啊。即事而真，这个真也是讲的性，一个意思。啊，即事就是性。啊，这真正明心见性了。啊，夜夜皆是清净本然，夜夜皆是自然中自然相也。这是你用清净平等心看到了清净平等的宇宙，看到了清净平等的法界。这个法界里头无佛无众生，为什么？佛众生都是假名，都是我们给他安个名字，他原来没有名。啊，正像老子所说的，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啊。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啊。啊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这才叫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在哪里？变法界、虚空界就是一个一真法界。那是我们迷了之后，啊，起了分别执着，啊，把它区别这么多啊！你比如地球，地球就一个地球啊，要分什么这个过那个州，不都是人干的事情？分就分吧，分了又打架，那界限没有了，不架那就不打了吗？只有界限就打架了吗？啊，全都是人自作自受。啊，不分那就是自然中自然相啊，一分就不自然了，毛病就出来了。 啊，人与人要是不分，那都是相亲相爱啊。啊，就像父母兄弟姐妹一样啊，那多圆满了。那这一分可麻烦大了啊，一分就搞对立了啊，就发生冲突了，发生矛盾了，发生斗争了啊，那都是完全都是不自然，所以自然是最美好的，自然是最健康的啊，你只要肯顺自然，顺自然就是顺着大道走，谁肯顺自然？给注意说，觉悟的人顺自然，越是觉悟就越随顺啊！诸佛菩萨随顺自然，所以诸佛菩萨能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诸佛菩萨绝对没有给一个对立的，没有，不会给一个人对立，不会给一个是对立，也不会给一个无对立啊，他完全是圆融的他的心永远是静定的，所以他永远是安乐的。佛如是，一切众生无一不如是。佛给我们讲真话了，所以自己要自爱啊，不要糟蹋自己啊。不自然就是不自爱了，不自然就糟蹋自己了。所以这个自然多重要。啊，大乘佛法没有别的，不就学自然吗？啊，这一段经文里就出现了八个自然。啊，下面给我们解释根，这个根本。啊，根。啊，根本的本体。一切诸法之根本自体，就是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论。哲学家在找宇宙万法的本体，找了这么多年，找了这么多代，到现在没有结论呢。啊，有很多种说法，没有一个说法了能令大众心服口服，没有一个。啊，说的都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。啊，但是听了都不服啊。实在讲啊，把本体讲清楚讲明白，真的就是大乘经。连今天的科学哲学都讲不清楚。啊，但是我们很佩服他，已经慢慢可接近了，越来越接近了。 今天科学家能发现佛所讲的阿赖耶，阿赖耶是从真起了个妄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真心妄心，科学家把妄心找到了，但是妄心怎么来的，就是妄心的本体没找到啊，他只说了这个妄心是无中生有啊，就是意念，他们讲意念啊，佛法讲得更清楚，受想行识，佛法讲四个字啊，他只讲行识啊，讲意念啊，这个东西确实是从自性里面出来的，自性是空的，但是自性不是无，因为它能生它能现，所以它不是无可是自性空寂，自性确实没有一切现象，所以说他无，说他有，也不为过啊，也能讲得通。他确实有这个现象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说他空，不能说无。你说到无呢，也不能说到空，这妙啊，是不是？要很细心去体会。它是一切法的本体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法是从它而生的。大日今夜，一生与二生，乃至无量生，同入本体。这话说得好啊！本体是我们的真身啊，是我们的真我啊。这个身是假我，不是真我啊，这是真我啊。一生二生，一生是自，二生是他，有自有他，乃至无量生啊，身就是一个形体啊，人有个形体叫人身啊，畜生狗有一个狗体叫做狗的身啊，小鸟我们看到鸟的身啊，蚊虫蚂蚁它也有人身，树木花草它也有身，山河大地它也有身，它就有个形体就是身啊，我们能看得见的，能摸得到的就是身，同入本体，都是本体所生的，此证明根本之意啊。有本者本心，即本源之自性，有本性乃固有之性德啊，又有根本，这个有字至关切要，这就是本有啊 若狂人只有本头，决定是有，不从外得。啊，这就是本体本有，万事万法它有根本，这个根本就是自性，也叫法性，也叫真心，也叫本心。啊，佛对于这段事情用了几十个名称，都说这段事情。啊，一桩事情为什么说这么多的名相？这是世尊教学的善巧方便。啊，告诉你，不要执着名字相，名字上是假的。你从名字里头悟入真实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不叫执着名字相，不叫你执着言说相，言说是假的，所有现象都是假的，你得从假的里头就悟入真实。啊，一切假象里头有真实，一切假事里头也有真实，妙了！你要看到真实，叫见相啊，见性不着相啊，不着相你就见到性了，着相就见不到性了啊。着相生烦恼，见性生智慧，着相你就受苦。见性你就快乐啊，见定安乐嘛啊，所以最可贵的是你在相里头见到性。古人有个比喻，所谓一静作气，气气皆静啊，把金比喻作本体，比喻作性啊，气呢是相气，做种种不同的花样，啊，早年我们在美国，啊，同修流的一位陈居士，陈大川居士，啊，他做珠宝生意，啊，不是真的，假珠宝，啊，镀金的，他是真金，镀金。啊，有一次他带我们参观他的工厂啊，好像现在工厂在杭州啊，在萧山，规模很大，小全世界啊，我看到的是大概总有20年前了，参观展览室啊，里面写首饰，一个是一个花样没相同的，大概有1-2万个。哦，那一看的时候，真是满目放光啊，金光闪闪啊，琳琅满目啊，非常漂亮，我觉得比真的都漂亮。这个东西销量、行销量很大，为什么？丢了就算了，他不值几个钱啊！一副耳环、手镯、项链的时候，十几块钱啊！所以丢了不心痛，戴起来真漂亮啊！你不知道那是假的啊！所以那个行销量在全世界效应太大了 啊，那一天跟我也有16个人跟我去的。我说大家来看，我们天天讲比喻，以金作器，器其皆金。今天大家都看到了。啊，你从器上看到金，你就见性了。这房子这么多年，有什么？只有一样东西，黄金。除了黄金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你看到性了。如果你看，哎，这是一副耳环，这是手镯，这是项链，黄金在哪里？不知道，这没有黄金。见相就不见性了。我们今天就迷了，所以叫迷失自信，不知道心在哪里，心就在相里头。所以明心见性的人，这个老和尚问他在哪里啊？什么样子？随便念一个笔画一下，一切事嘛，哪样不是啊？啊，老和尚个点头，就给他印证了。啊，这个人明心见性了。啊，他真见性了。真见性之后，人不一样了。为什么呢？在一切法里头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了。如果还起心动念，没见到，为什么？他着相了，着相才生烦恼啊，着相才有分别执着啊。这见性的人不可能有分别执着啊，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刚才讲了，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心是定的，真正是静定，他的形态是安乐。你能够看到他的静定安乐啊，见性才有。迷失了自信绝对没有，迷失自信迷失的太过分了，现代人叫心浮气躁，一个人坐在那里都生烦恼。你有什么法子啊？一个人坐在那里生什么烦恼呢？他打妄想啊，所以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过不去啊！你看，这自身烦恼吗？那这就迷得太深了啊！用什么样的方法帮他破迷了？叫佛菩萨慈悲，讲经说法啊，所以迷得重的人，最好的方法天天听经，听上个3年5载，他自自然然烦恼轻，智慧长的，听个10年8年，他得三昧了。啊，不必听各种不同的经，那个效果不大。为什么呢？每一部经里头讲的意思不一样，要听远就听一部。啊，像刘素云居士，10年就听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他得定了，他开悟了。任何一个人。10年把功夫用在一部经上，没有不开悟的。啊，开悟好啊，开悟往生，生10报土；得定往生，生方便有余土。没有开悟，没有得定，往生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虽然到极乐世界。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，你所享受的待遇智慧神通道理都跟法身菩萨没有两样，那是阿弥陀佛慈悲加持给你的 啊，不是你自己那个自然里头生出来的，不是的，阿弥陀佛给你的。啊，也有受用，不太自然。啊，如果我们有十年的时间，下十年的功夫，我们都能够其如自然中自然相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啊，上品上生啊，那怎么会一样啊？啊，上品达不到了，是取法乎上啊，上得不到啊，仅得乎中啊，我还能得中啊？啊，那中就是得定啊，得清净心啊，啊，方便有余土啊，方便有余土是得定的人啊，所以这个根本有根本要肯定，对这桩事情不怀疑啊，我们有没有？有。根本就是本源自性，就是本性，就是心德啊，也就是法性。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个佛就是根本。记住啊，本来是佛了，记住啊，放下便是啊！啊，为什么不肯放下？啊，我敢跟老师，我们讲他，啊，我坐对面的墙上挂的就是老师的照片，每一天学习都看到他，都向老师行礼啊，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诲。张家大师我们见面第一天就教我放下，就教我看破啊，原来放下就看破了。你为什么不能看破？看破是智慧。那为什么没有智慧？你没放下。放下就生智慧。啊，看破你就更能放下。我才明白，我们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修什么？就这两四个字。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我们现在学习经教帮助我们看破，看破了我们就放下了，放下又帮助你看破，看破又帮助你放下，就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，张家大师没有保密，把这个方法当时就传给我，我那个时候26岁啊，我这个看破放下搞了60年了。啊，所以这些经的时候我看能看得懂啊，看得出味道出来啊。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越欢喜。啊，一天不吃饭不睡觉没关系啊，一天不读经这个日子过不下去啊。啊，所以这些经文你读去读不厌，越读越欢喜，法喜充满。啊，静定安乐都从这得来的。啊，这是佛菩萨留给我们的。无比无上的恩德了。我们要知道感恩，那感恩就要学自爱。 就要学自重，自己要尊重自己，自己要爱自己啊，自己要相信自己有根本，有佛性，有真如，有般若，我真有啊，我只要把这些障碍放下，它通通现前了，我怎么会不快乐啊？啊，这些东西现前了，也就有方法帮助别人了。啊，帮助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讲经教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了49年，一天都没休息。你要问他一天讲几个钟点，可以说从早到晚，除了每天早晨出去徒步那个时间之外，都在讲经。啊，徒步是一堂功课。什么功课？表演。做给一般社会大众看的，叫一般大众看这些人，这些人真有智慧，真正是幸福。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生活那么简单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其乐无比呀！啊，所以世尊给我们实行者实现看破放下，这表演就给我们看了，真放下了，真看破了，真正得大自在啊，无量智慧。你有疑难杂症去请教他。啊，他从来没有遇到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的。啊，这是智慧。无论什么人，无论有什么苦难，你就找他，他没有拒绝的。这是慈悲。无量的智慧，无尽的慈悲，啊，佛过世之后，经典流传给后人，后人真正依教奉行，如同佛在世没有两样。佛菩萨去我们不远了，我们有心亲近，他就在面前。啊，这儿的两句，决定是由不从外得，这个两句非常重要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